兄弟，睡在我寂寞的回忆。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？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，每当你又听到晚钟，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。 是你一贯的赞许，却不配爱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我乐趣。我甘于当副居，也是快乐着唏嘘，彼此这么了解，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，提出到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，截至5月31号，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18985起，处理27099人，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数19227人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4号消息，2020年全国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乡镇卫生院和70%的村卫生所都要具备中医药的服务能力。央行表示，24号决定从7月5号起，鼓励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运用定向降准和从市场上募集的资金，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实施债转股项目。24号，北京市中考正式开考，这是新中考方案出台后的首次考试。深圳市发改委24号消息，2018年度深圳市积分入户指标申请工作正式启动申请，净化指标为10000名。陕西西安市政府印发通知，暂停企事业单位购买住房，防止以企业名义投机炒房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很多人不仅迷恋蔡幸娟动人的声音，更迷恋她身上的那种文艺片女主角的优雅气质，以及琼瑶式的柔情与动人的哀怨。曾几何时，这只美丽的黄鹂鸟似乎从人们的眼里消失了，它也不似从前那般爱唱了。但是无论何时，当我们翻出一张旧的唱片，听着它久违的歌声，一种浓浓的怀旧气息便会扑面而来，我们就会勾起旧日的回忆，跨越时空，回到那个唯美的文艺时代。一起来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，来自于蔡幸娟《问情》。 情愿糊涂，一生的

她一直走着甜美柔情的女性路线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清芳《花与叶》。 在夜梦里有个地方，红叶森林的牧场，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《与夜花》，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。雨很美，夜很凉，花很香。 那些兄弟迷惑人的泪，那些兄弟迷惑人的泪。 山风溪水勾勾炊烟，惹叹木桌缺了谁。鸟叫虫鸣凝深烟雨，何苦惹是是非非。山风溪水勾勾炊烟，惹叹木桌别喝醉。就算醉有了我，你更陶醉。你说我太傻，人生本匆忙，忘了身上长挥挥衣袖吧。我不想要历尽沧桑，陶醉梦里紧抓不放，陪我好吗？山风溪水勾勾炊烟，惹叹木桌缺了谁。不要笑我梦得太美，梦里等着你来陪。山风溪水勾勾炊烟，惹叹木桌别喝醉。就算醉有了我，你更陶醉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油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

蠢还是很伟大，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赖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没有根的野草飘忽的命途，谁像你当我抱，什么也做到，旧爱数足一匹布，在这刻写句号，只想跟你终老，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，出错你都肯去忍，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，偏偏你愿意等，为何还喜欢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，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笑着赖，就算坏我也不忍心，还喜欢我这种无赖，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，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，跟我拼命挨，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。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黄莺莺的声线婉转，吐气若兰，最适合表达藏心里的幽怨与哀伤，而当她唱起《雪在烧》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却是绝望时刻的坚决依旧。任何一首歌曲经过黄莺莺的演绎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经典。他一贯的低调，在内地的知名度也不是那么高，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只有寥寥无几的经典歌曲，他在东南亚红了接近30年，共发行了50张专辑，创造了纪录，也带动了风潮，造就了一个辉煌的黄莺莺的时代。悲与喜都会过去，30年的辉煌也终有尽头，而黄莺莺容颜不老，歌声永远不会老。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莺莺，《雪在烧》。 痴痴地等待，也逃不掉，任凭人。

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嘉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北京市气象台预计，从周二到周六可能会连续五个高温日霸屏，35摄氏度和36摄氏度的白天最高气温交替出现。24号，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，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，经过评委会的评选，《再别天堂》获得最佳影片。太阳系中的《指环王》土星将于本月27号上演冲日表演，届时公众可借助小型望远镜一睹土星的亮丽风采。四川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近日开设了世界杯综合症门诊，为世界杯病患者开通了诊治绿色通道。为期4天的2018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正在进行，颇具传奇色彩的茶船古道首次亮相京城。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国产片共有970部，其中故事片有798部，只有412部进入了院线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时，多名与会人员建议应该降低个税的45%最高边际税率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，找工作容易，找好工作难。就像你相了无数次的亲，但是却难得遇到一个自己还满意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了，你觉得是找工作难呢，还是找对象更难呢？那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痴心一个。

这心漂泊每朝每夜，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，使这心莫再漂泊。愿那一天你来临时，轻轻给我你的接受，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。多少期望，多少梦，皆因心里多固执。即使期望多飘渺，期望已能令我关进未来，没有得到我愿寻求，得到的怎会不接受？尽管想拥有，但却只能期待，始终浅醉在心里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以前买车看重的是汽车的三大件，而现在买车大家除了三大件之外，还要看安全性能和美观程度。那其中美观就包括了外观和内饰。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公认内饰最丑的几款车型吧。丰田逸致上市以来销量一直上不去，也从来没有改过款，外观还可以，就是这内饰是无法直视的，销量不高也说得过去，可是这个内饰看着怎么就那么别扭呢？这是跟强迫症有仇啊。对于车而言，大家是否购买很多程度上是取决于造型设计的，如果颜值高，相信没有人会拒绝，不过外观都是给别人看的，只有内饰才是陪伴车主最久的，也是能给车主最直观的视觉感受。福特的途锐欧内饰是凌乱的中控台布局，看起来并没有良好的质感，整体搭配起来并没有营造出科技感，更像是科学怪人。途锐欧的内饰设计元素上还是非常中规中矩的，但是整体组合在一起就有点怪异了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随着车的普及，车不仅是男人的小情人，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，但车内空间狭小，而人在车上的时间却越来越长，因而车厢内的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。起亚智跑内饰中控塑料感非常强烈，中控里面的 PU 皮材质真的是差到令人无语，尤其是车窗升降那几块塑料看的是让人无力吐槽，可能韩国人的车大家都是共勉吧。